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内核初始化，生意做大了就得成立公司。上一节啊，你获得了一本企业经营宝典，完成了一件大事，切换到了老板角色，从师模式切换到了保护模式，从而有了更强的寻找能力。接下来呢，我们要按照宝典里面的指引开始经营企业了。内核的启动，它是从入口函数 start kernel 开始的。这个函数呢，在 init main.c 这个文件里面。Start kernel 就相当于文件的 main 函数。打开这个函数，你会发现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初始化函数，什么什么什么 init。于是呢，公司呢就要开始建立各种各样的职能部门了。首先就是项目管理部门，咱们将来肯定要接各种各样的项目，因此项目管理体系和项目管理流程首先要建立起来。之前咱们创建项目的时候都说要复制老项目，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有第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项目就需要你这个老板来打个样。在操作系统里面会有一个创始进程，这里啊有一行命令叫 set task stack and magic， 它的参数呢是 init task。 我们呢如果看它的定义，它其实是一个 task struct init task， 它啊就是系统创建的第一个进程，称为零号进程，这是唯一一个没有通过 fork 或者 kernel thread 产生的进程，它是进程列表里面的第一个。所谓的进程列表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项目管理工具，里面列着我们所有接的项目。第二个要初始化的就是办事大厅，有了办事大厅就可以响应客户的需求了。这里对应的函数就是 trap init， 里面设置了很多中断门用于处理各种中断，其中呢有一个叫 system interrupt get， 这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呢叫 syscall vector， 第二个是一个函数，这个就是系统调用的中断门。系统调用也是通过发送中断的方式进行的，当然64位有另外的系统调用方法，这一节我们放在后面系统调用的章节详细谈。接下来要初始化的就是咱们的会议室管理系统，对应的就是 mminit， 用来初始化内存管理模块。接下来呢是一个叫 vfs caches init， 它用来初始化基于内存的文件系统 rootfs。这个函数里面会依次调用 mount init init rootfs， 在这里面有一行代码叫 register file system， 参数是 rootfs fs type， 这是什么意思呢？它会在 vfs 虚拟文件系统里面注册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就是 rootfs type。 文件系统啊，是我们的项目资料库，为了兼容各种各样的文件系统，我们需要将文件的相关数据结构和操作抽象出来，形成一个抽象层，向上提供统一的接口。这个抽象层呢，就是 VFS Virtual File System 虚拟文件系统。这里的 rootfs 啊，后面还有其他的用处，下面我们会用到它。最后呢 start kernel 呢调用的是 rest init， 也就是说做其他方面的初始化，这里呢做了好多的工作。 rest init 的第一大工作就是用 kernel thread来创建第二个进程，这个就是一号进程。一号进程对于操作系统来讲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它将运行一个用户进程，这意味着这个公司把从一个老板独立完成项目的一个制度变成了可以交付其他人完成项目这么一个制度。这个一号进程就相当于老板带的第一个大徒弟，有了第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后来大徒弟开枝散叶带了很多徒弟，就可以形成一棵进程树。一旦有了用户进程，公司的运行模式就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了。原来你是老板，你没有雇佣其他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无论是多么关键的资源，第一呢不会有人跟你抢，第二呢不会有人恶意破坏恶意使用。但是现在有了其他人，你就要做一定的区分，哪些是核心资源，哪些是非核心资源，办公区也要分开，有普通的项目人员就能访问的项目工作区，还有核心人员能够访问的核心保密区。好在 X86 啊给我们提供了分层的权限机制，它把区域分成了四个 run， 越往里边权限越高，越往外边权限越低。操作系统就很好的利用了这个机制，能够访问关键资源的代码就放在 run 0里面，我们称为内核态，将普通的程序代码呢放在 run 3里面，称为用户态。你别忘了咱们的系统现在已经处于保护模式了，保护模式除了咱们上面说的我访问空间大了一些，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关键字保护。 也就是说，当用户他的代码想要执行更高权限的命令的时候，这个行为是被禁止的，要禁止他们为所欲为。那么如果用户他的代码想要访问核心资源应该怎么办呢？咱们不是有统一提供系统调用的办事大厅吗？这里啊有统一的入口，用户他的代码到这里请求就可以了。办事大厅后面就是内核态，用户他的代码不用管后面发生了什么，反正能给他做完返回结果就可以了。当一个用户他的程序运行到一半，他突然说我要访问一个核心的资源，比如说我要访问网卡发送一个网络包，那么他就要暂时停止当前的运行，调用系统调用，接下来就轮到内核的代码进行运行了。首先内核呢会将从系统调用传过来那个网络包在网卡上进行排队，轮到的时候就发送了，发送完了以后呢系统调用就结束了，返回用户态让暂停运行的程序接着运行。那这个暂停怎么实现呢？其实啊，就是把程序运行到一半的这个情况保存下来。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内存是用来保存程序运行的时候的中间结果的，现在要暂时停下来呢，这些中间结果不能丢，因为再次运行的时候还要基于这些中间结果来。另外呢，就是当前运行到代码的哪一行了，当前的函数栈到底在哪里，这些都是保存在寄存器里面的。所以说暂停的那一刻就要把当时 CPU 的寄存器的值都要保存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进程管理系统非常容易获取的地方。我们后面讲进程管理数据结构的时候会仔细讲这个。当系统调用完毕返回的时候，再从这个地方把寄存器的值恢复回去，就能接着刚才的那个过程接着运行下去了。这个过程总结下来就是这样子的，用户态到系统调用保存寄存器，内核态执行系统调用恢复寄存器，返回用户态，然后接着运行。我们再回到一号进程的启动过程，当前执行 kernel thread 这个函数的时候我们还在内核态，现在我们就需要跨越这道屏障到用户态去运行一个程序。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很少听说过先内核态再用户态的。 kernel thread 的参数的第一个参数它是一个函数叫 kernel init， 也就是说这个进程会运行这个函数，在 kernel init 里面会调用 kernel init variable， 里面有这样的代码，这个代码很容易理解，就是如果 RAM disk execute command 没有设置过，那么就把它初始化为 init 这个程序。我们这里先不管 RAM disk 到底是啥，我们先回到 kernel init 里面。接下来啊，还有下面这样的代码，就是如果 RAM disk execute command 不为空，它当然不为空，刚才上面刚设置过嘛，那么 run init process 就运行 init 这个命令。接下来会轮着尝试四个 try to run init process， 分别是尝试 sbin 下面的 init， etc 下面的 init， bin 下面的 init 和 bin 下面的 sh。 这就说明啊，一号进程它运行的其实是一个文件，如果我们打开 run init process， 你会发现它调用的是 do executive。这个名字是不是看起来也很熟悉？咱们前面讲系统调用的时候 executive 它是一个系统调用，它的作用就是执行一个文件，加上 do 呢往往是内核系统调用实现的一种方法。没错，它就是一个系统调用，它会先尝试运行 RAM disk 上的 init， 或者呢会运行普通文件系统上的 sbin init、 etc init、 bin init 或者 bin sh。 不同版本的 Linux 会选择不同的文件进行启动，但是只要有一个起起来就可以了。那么如何利用执行 init 文件的这个机会从内核态返回用户态呢？我们从系统调用的过程中就可以受到启发啊，从用户态到系统调用保存寄存器，内核态执行系统调用恢复寄存器返回用户态，然后接着运行。咱们刚才运行 init 调用的是 do executive， 正是上面过程的后半部分，就是从内核态执行系统调用开始。接下来啊 do executive 这个函数经过一系列的调用链，最后到了 search binary handler， 这里面啊我们发现有两行很重要的代码，第一个就是声明了一个 Linux bin format， 就是 binary format 二进制格式，另外一个就是 format load binary， 也就是说我们要运行一个程序首先要加载一个二进制文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项目执行计划书，它是有一定格式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format。 Linux 下面常用的格式就是 ELF， 我们呢有一个定义定义这个 ELF， 你可以查看文稿ELF format 啊，这是一种 format， 这里面规定了，你要想调用它的 load binary， 就需要调用 load elf binary， 其实啊就是调用 load elf binary， 这里边会调用 start thread。 我们打开 start thread 这个函数，看到这里你应该有点感觉了， struct pt regis， 你看名字里面有 register， 这个就是寄存器啊，这个结构就是在系统调用的时候内核中保存用户台那个上下文的寄存器。这里面会保存什么呢？你看它会把用户台的代码段 CS 设置为 UserCS， 将用户台的数据段 DS 设置为 UserDS， 会设置指令指针寄存器 IP， 会设置站指针寄存器 SP。 这不就相当于补上了原来系统调用保存寄存器的那一个步骤吗？最后调用 iwrite。 iwrite 是干什么的？它是从系统调用中返回的，返回的时候会恢复寄存器。那从哪里恢复呢？按说是应该从当时进入系统调用的时候保存寄存器那里边拿出来进行恢复，好在上面的函数啊补上了这些寄存器，于是就可以进行恢复了。 CS 和指令指针寄存器 IP 一恢复，那么它就指向了用户台下一句要执行的语句。 DS 和函数站指针 SP 也被恢复，恢复完了以后就指向了用户台函数站的站点，这样下一条指令就可以从用户台开始运行了。 init 终于从内核到了用户台了。一开始用户台运行的呢是 RAM disk 上的 init， 后来会启动真正根文件系统上的 init， 成为所有用户台进程的祖先。那为什么会有 RAM disk 这么一个东西呢？还记得上一节我们讲内核启动的时候，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参数，就是 init rd， 这里面就是 init RAM fs，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基于内存的文件系统。为啥会有这个呢？是因为刚才那个隐匿的程序啊，它一定会保存在某个文件系统上的，文件系统呢一定是保存在一个存储设备上的，比如说硬盘。因此访问存储设备那要有驱动才能访问，那么如果存储系统的数目非常有限，那这些驱动呢就可以直接放在内核里面，反正我们前面已经把内核加载到内存里面去了，有了驱动就可以直接对存储系统进行访问。但是呢存储系统越来越多了，如果说我们把市面上所有的存储系统的驱动都拿过来默认放进的内核，内核就太大了，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先弄一个基于内存的文件系统，内存的访问是不需要驱动的，这个就是 RAM disk。 这个时候 RAM disk 它是根文件系统，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运行 RAM disk 上的 init， 等它运行完了已经在用户台了，这时候 init 这个程序会根据存储系统的类型加载驱动，有了驱动以后就可以设置真正的根文件系统了。有了真正的根文件系统， RAM disk 上的 init 会启动文件系统上的 init， 接下来就是各种系统的初始化，比如说启动系统的服务，启动控制台，然后用户就可以登录进来了。先别忙着高兴， REST init 才做完第一个大事，它仅仅形成了用户台所有进程的祖先，用户台的所有进程都有大师兄了。那内核台的进程有没有一个人统一管理起来呢？也有。 REST init 第二个大事就是第三个进程，二号进程。这里啊又一次使用 kernel thread 创建进程。这里面需要指出一点，就是函数名 thread 可以翻译成为线程，这也是操作系统的一个概念。它和进程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创建的是进程，函数名却是线程呢？从用户台来看，创建进程其实就是立项，也就是说启动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包含很多资源，比如说会议室啊、资料库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这个项目组的。但是这个项目其实是需要有人去执行的，如果多个人并行的执行不同的部分就是多线程，如果只有一个人，那么他就是这个项目的主线程。但是从内核来看，无论是进程还是线程，我们都统称为任务 task， 都使用相同的数据结构放在一个链表里面进行管理，这在进程管理那个章节我们会更加详细的讲。这里的函数就是 kthreadd， 负责所有内核台线程的调度和管理，是内核台所有线程运行的祖先。这下好了，用户台和内核台都有人管了，这时候可以正式开始接项目了。好了，这节内容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节我们讲了内核的初始化过程，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情。一个呢是各个职能部门的创建，再就是用户台祖先进程的创建，再就是内核台祖先进程的创建。我们还是用一个图来总结一下这个过程，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这个总结的图。最后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这里我们看到 内核创建了一些进程，这个进程都是放在一个列表里面的，请你研读内核代码，看这个列表是如何实现的。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